第41集，听你的，就叫淼淼。 很快的，医生带着护士赶到了。小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医生。 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求求，别解我的腿，求你了。 医生将他被压的双腿检查了一番，从护士手里拿过一份文件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： 年轻人啊，就算把你送到医院，你的腿也多半保不住。 小旺绝望地流着眼泪，眼中一片死灰，口中喃喃叫着：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医生把笔递给了他。 简单来说呢，你的双腿已经坏死，释放出一种毒素。这种毒素之所以没有杀死你，是因为你的腿被压着，血液不流通。一旦腿部压力没有了，毒素会立刻进入你的血液循环，引起急性肾衰竭和休克。不截肢，你可能撑不到医院。签字吧。 小旺在痛哭中颤抖地签了字。医生和护士开始准备现场截肢。仁义不忍再看下去，他让高格指挥善后，自己带着一个班先回去了。回到中队时正是晚饭时间，但大家都没什么胃口。若是出警归来是带着好消息，比如虚惊一场，比如有惊无险，那么大家心情都会很好。可碰上这样的事故，哪怕拼尽了全力，也无法避免死亡和伤残。那种无力感能让人低落很久。任意有些呆不住了，他给屈阳波打了个招呼出门了。他打算去兽医院把那只小猫接回来。小猫已经基本康复了，兽医说可以把它带回家，但每隔一天要去附近的宠物医院换药。他们中队旁边就有宠物医院，很方便。一星期不见，这只小黑猫好像胖了一点，全然不见当初奄奄一息的虚弱模样。尽管身上还缠着纱布，但它看起来精神不错，在笼子里扑棱一个纸团玩。 它真的没事了？ 没事了，不过烧伤的地方以后可能很难长出毛来。 没关系，能活下来就很好了。 仁义将手指伸进笼子里戳了戳小猫，小猫抱着他的手指，用细细的奶牙啃了起来。兽医打开笼子，把小猫抓了出来，递到仁义手中。仁义轻轻抚了抚他柔嫩的皮毛，会心一笑。回去的路上，仁义给龚应贤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龚博士，你在分局吗？果然在加班呢，我刚好路过，有个东西想给你看。 好，你来吧。 到了分局大厅的女警察看到仁义就开始调侃： 仁队长，你怎么三天两头往我们警察局跑？是不是想转行啊？ 可不是嘛，警察局里这么多美女，哪像我们中队。我这是来探路的。 他在后面的办公区里找到了正伏案研究的龚应贤。现在已经快九点了，但一半的工位都还有人，且人人看起来都很忙碌。仁义笑着朝龚应贤招了招手，龚应贤单手抱起一沓厚厚的资料，大步走了过来，神色匆匆的样子。 正好你来了，我带你去网络犯罪科，我们有些新发现。 哎，等等，我有东西想给你看。 什么？ 仁义看了看四周，打开一间办公室的门，把龚应贤拽了进来。龚应贤皱眉看着仁义随意拉着他胳膊的手，感觉有些别扭。可那种别扭并不是从前别人触碰他时的排斥甚至反感，而是他意识到他竟然不怎么排斥。这样的反常让他别扭。也许正如仁义说的，他真的慢慢开始习惯这个人了。 人一关上办公室的门，他眉宇间略带了一点兴奋，神秘地从作训服的大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毛茸茸的东西。黑色的皮毛，金色的瞳孔，一只柔软灵动又可爱的小奶猫。龚应贤挑了挑眉，身体往后挪了一步。 怎么，你怕猫？ 不怕。 那你躲什么？ 脏，而且猫的体温比人还高。 它全身都消过毒，挺干净的，而且它可是我们一起从火里救出来的。你不想抱一抱？ 不用了。 那摸一下。 仁义用指腹戳了戳小猫柔软的肚子。 可软了，跟没有骨头一样。 小猫细细地喵了一声，一眨不眨地看着龚应贤。龚应贤犹豫了一下，摇摇头。 摸一下嘛，它不烫手。 仁义捧着小猫凑到龚应贤面前。 再说你戴着手套呢，怕什么呀？ 龚应贤剑眉微蹙，伸出手试探着抚摸了一下小猫的肚子。 竟然这么软。 很软吧？你看你啊，也不喜欢接触人，也不养个宠物，你不觉得寂寞吗？ 我有宠物。 真的？你居然会养宠物？养了什么？狗吗？ 你想看看吗？ 好啊，去哪看？ 正好你给我看了你的宠物，我也给你看我的宠物。你可以周末来，盛博正好想给你做饭。 你是邀请我去你家吃饭吗？ 嗯，盛博跟我念叨好几次了。再说朋友之间要一起吃饭也是你自己说的。 好，那就这周六。 你打算养他吗？ 嗯，我可以把他养在中队，也可以放在我家。 仁义以前也救过小动物，但并没有升起过要养的想法。可这只小猫是他和龚应贤一起从火里救出来的，他总觉得有些特殊的意义，他想把它留在身边。 取名字了吗？ 仁义看了看小猫，咧嘴一笑。 不如就叫慢慢吧。 什么？ 仁义走到会议室的白板前，拿起马克笔，在白板上写下了慢慢两个字。 慢慢。 你从哪儿找来的生僻字啊？ 这是我玩游戏的名字。你看，我是四个火，这是四个水，刚好可以压一压我的火气。 龚应贤也走了过去，拿过笔写下了淼淼。 全压没了也不好。 你不是讨厌我的名字吗？其实我也不想有这么大的火气，要不是嫌麻烦我早就改名字了。我一个消防员叫四火，听着就不吉利。 我说了，你的火是公火的那把火，而且人活的就是这一把火。 什么意思啊？ 火是精神，是情绪，是灵魂。心脏在五行里就属火，从生命之火、浴火重生这些词语里也能看出火对人生命的指代意义。 邱队长说你研究过火。 谈不上研究，我了解过火文化，它帮助我最大程度地克服对火的恐惧。 那你了解了什么？ 你听过这句话吧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 干我这行对这句话了解得不能再深刻了。 人们以为这句话是在说天地不仁慈，践踏万物，这样解读不对。所谓天地不仁，是指天地无为也无恩。天地的意志就是没有意志，天地只是一直在遵循自己的天地之道，日升日落，阳光雨露，严寒酷暑，从未变过。天地不以万物的意志为转移，万物的命运也不必归咎于天地。 仁义听得有些糊涂。 火是天地之精粹，同样没有意志，没有善恶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火，而是火的使用，尤其是人对火的使用。 你能明白这一点，却还是怕火。 我再努力克服。 其实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，你不用逼迫自己一定要做到无所畏惧，没有人可以无所畏惧。你怕火没什么。 龚应贤愣住了，一直以来对火的恐惧既让他痛苦又让他羞耻，对火的恐惧是他一生都想战胜却又难以战胜的敌人。可仁义告诉他怕火没什么，这句话就像一只温厚的手在抚平褶皱，让他有一种舒展的感觉。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他好像也能稍微从对火的恐惧中喘上一口气了。仁义敲了敲白板，咧嘴一笑， 听你的，就叫淼淼，给我留下一把火。